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铁甲列车》。《铁甲列车》的原剧作者是苏联的伊凡诺夫。伊凡诺夫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1922年发表了小说《铁甲列车》，引起强烈反响。1927年，作者又将这部作品改编成剧本，把反映苏维埃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较为成功地搬上了舞台。作品热情地讴歌了工人、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向往和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与国内外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铁甲列车》，改写回宝坤，演播顾威。 十月革命胜利后，国内反动势力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与国外敌人相勾结，向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反扑。觉醒了的工人农民坚定地与党站在一起，和国内外敌人顽强拼杀。同样壮烈的一幕也正在位于苏联边境的塔加一带拉开。夜色笼罩着塔加城郊的海滩，海水像钟摆一样悠然地拍打着沉睡的海岸。突然，远处阵阵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不多会儿，朦胧的夜色里猛然闪出几个人影，他们是农民领袖凡西尼和几个游击队员。在塔加车站，他们巧妙地爬上了白匪军的军用列车，点燃了车上的货物以后，趁敌人慌乱之际，神不知鬼不觉地撤了回来。凡西尼这位农民领袖原来住在塔加城郊的一个村庄，那里青山掩映，流水潺潺，勤劳朴实的他和许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庄户人家一样，春种秋收，冬日狩猎，那日子像田园诗一般充实而又宁静。妻子温柔贤惠，两个孩子天真可爱，这些更使凡西尼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温馨和甜美。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白匪军的闯入恶魔般地夺去了这美好的一切，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苦难与黑暗。一天，凡西尼带着妻子去城里卖鱼，在市场上，他们一边吆喝着，一边想着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两个孩子，恨不得马上就把东西卖完。大半天过去了，他们口干舌燥，总算把鱼卖完了。他们攥着挣来的钱，跑遍了城里的大小店铺，给两个孩子每个人买了一样可心的玩具。夕阳西下，满路余晖，凡西尼两口子背着鱼篓，抱着玩具，满心欢喜地赶路回家。可他们哪里知道，那如诗如画的村庄已经遍体鳞伤，等待他们的已不再是孩子们的欢笑，而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凡西尼和妻子正在路上走着，忽然看见几个农民匆忙地朝这边跑来，有的身上还带着伤。他们神情沮丧地站在凡西尼的面前，谁也不肯先说出那撕心裂肺悲惨的一幕。凡西尼已经察觉到凶多吉少，不过降临到村里的灾难却远远超出了凡西尼的预料。原来就在凡西尼和妻子进城卖鱼的时候，厄运落到了乡亲们的头上。白匪军伙同日本军队突然包围了他们村庄，惨无人道的敌人纵火焚烧了村里的大小房屋，滚滚的浓烟驱散了往日的诗情画意，整个村庄顿时被阴森和恐怖所笼罩。敌人把乡亲们辛辛苦苦打来的粮食一粒不留全都运走，装在那凶神恶煞般的铁甲列车里。不少乡亲凄惨地倒在敌人的机枪下，那纯净的绿水已经变了颜色，时时伴着低沉的呜咽声，就像在诉说不尽的怨恨。凡西尼那两个可爱的孩子也在这场劫难中下落不明。凡西尼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惊呆了，一时间天地仿佛都倒转过来，往日的一切都变了模样。此时他默然无语，只有那布满血丝的双眼在迸发出仇恨的火花。从此他和农民兄弟们揭竿而起，与白匪军和外国武装部队进行英勇的战斗。他们撬翻铁路，切割敌人的通讯线路，神出鬼没地骚扰袭击敌人，使敌人心惊胆战，节节溃败。塔家城郊的海滩依旧是那样的宁静。这天晚上，凡西尼带着几个游击队员乔装打扮成渔民的模样又来到了这里。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将在这里和地下革命委员会主席皮克里凡诺夫会面，接受新的战斗任务。放哨的白匪士兵芝诺波夫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革命委员会委员，他在海滩上走来走去，四处张望，不时还得对付巡查上司的询问。在他的掩护下，凡西尼与皮克里凡诺夫秘密地接上了头。皮克里凡诺夫告诉凡西尼，几个县的农民都已经发动起来了，敌人正在调集城里的部队前去镇压，组织上要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在城里举行暴动。凡西尼队伍的任务就是截住铁甲列车，阻止敌人的援兵进城。凡西尼接受任务之后，率领队伍连夜来到铁路沿线，把临时指挥部设在一个教堂的院子里。游击队员们得知要炸掉铁甲列车的消息，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早就恨透了那辆气势汹汹的铁甲列车。凡西尼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研究作战部署，大家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后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到塔加车站附近骚扰敌人，拖住敌人的后腿，又派一名叫吴昕的中国青年到塔加车站里侦查敌情，等摸清敌人具体的行动时间和路线以后再采取行动。吴昕领命后化妆成一个卖瓜子的小贩，秘密地潜入了塔加车站。塔加车站这边工人们早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丢下的废旧工具随处可见，气急败坏的白匪兵正焚烧着工人们的房子， 滚滚浓烟铺天盖地横冲直撞，难民们成群结队像挡不住的潮水，一批批地涌入车站，怨愤之声也随之而此起彼伏。这滚滚的浓烟，这咆哮的怨愤，汇成了难以抵挡的巨浪，仿佛要把这摇摇欲坠的塔加车站卷到天上去。白匪军上尉尼之拉索夫早已经看腻了这番头痛的景象，此时更显得焦躁不安。他正在阴暗的小屋里走来走去。游击队神出鬼没频繁的活动搞得他焦头烂额。不多的日子，周围好多的地方已经落入了游击队的手里。他像置身于无形的网中，时时感到被有力的大手在死死地抓着，使他无计可施，寸步难行。现在他唯一的救命资本就是那气势汹汹的铁甲列车。尼之拉索夫梦想靠着这个庞然大物推开接踵不断的烦恼，摆脱绝望的困境，投到日本军队的怀里，重新找回失去的荣华富贵。他像拥抱着一个色彩灿然的梦幻，发疯地想着，那焦躁而惶恐的脸上不时地显出一丝丝微妙的亮色。就在这时，中尉阿巴布把一封电报送到了尼之拉索夫的手里。几个县的农民都开始造反了，尼之拉索夫的上司也在农民的起义烈火中丧命。尼之拉索夫倒吸了口冷气，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他焦躁地要撕掉电报，可下面的电文又引起了他的关注。城里的指挥官命令他马上开动铁甲列车，运送援兵进城，和日本军队一起扑灭即将燃起的暴动之火。一提到日本军队，尼之拉索夫仿佛又看到一线希望，他不能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现在他已经来不及细想，转身出去召集部下，准备开动铁甲列车。但是部下的报告像盆冰冷的水浇在了他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上，这使他心惊肉跳，惶惑不安。原来铁路沿线路段的一些铁轨已经被游击队撬翻，更要命的是路上的铁桥即刻就有被炸毁的危险。听到这些，尼之拉索夫暴跳如雷，他像一头发疯的野兽，跺着脚大骂手下官兵都是些无能的废物。他歇斯底里地命令一批士兵抢修铁路，又匆忙地派一批白匪兵荷枪实弹马不停蹄地到铁桥死守。敌人的这些举动一点儿也没能逃过游击队侦察员吴昕的眼睛，他立刻撤出车站，赶回临时指挥部，向凡西尼汇报了塔加车站的情况。凡西尼立刻召集十几个游击队员，命令他们带上炸药，马上赶往铁桥，切断敌人必经的通路。炸桥的队员出发之后，其余的游击队员各自抓紧做好战斗准备，只待铁桥那边一声巨响，便可以一举歼灭敌人。这时候芝诺波夫骑着快马奔驰而来，向凡西尼传达了地下革命委员会新的指示。他说城里的工人正准备暴动，上级要求凡西尼的队伍夺下铁甲列车参加城里的暴动。上级新的指示使凡西尼兴奋不已，他立即重新调整战斗部署，首先让队员比特洛夫骑马进城，向皮克里凡诺夫汇报这里的情况，并联系队伍进城参加暴动接应的地点，然后集合队伍准备赶赴铁桥。 比特洛夫打马扬鞭刚走不久，轰的一声巨响便从铁桥那边传来。凡西尼以为炸桥的队员已经完成了任务，立即率领队伍赶赴铁桥狙击敌人。不料一个炸桥的队员踉踉跄跄地来到凡西尼的身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凡西尼报告不幸的消息。原来敌人已经抢先一步占据了铁桥，呼啸的子弹像瓢泼的大雨，挡住了游击队员炸桥的通路，炸药也被敌人的子弹引爆，其他的队员都牺牲了。凡西尼听到这个消息，心急如焚。如果不采取果断而有效的措施，如果不能拦住铁甲列车，那么不仅不能消灭敌人，还会严重影响城里整个的暴动计划。可是，怎样才能拦住那庞大的铁甲列车呢？撬翻铁路吧，已经来不及了；砍倒树木堆放在铁轨上吧，也来不及了；开枪射击吧，也不行。这时候，远处铁甲列车的汽笛声已经隐约可闻了。听到这汽笛声，大家更是焦灼万分。正在无计可施、面面相觑之际，队员米莎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应急的好主意。他向凡西尼建议，按照铁路规程规定，如果火车压死了人，司机就必须停下列车，趁车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先打死司机。米莎的这番话使凡西尼茅塞顿开，他大声朝队员们高喊，哪个勇士愿为此献身？话音未落，队伍里便冲出一条大汉，他就是俄克洛克。凡西尼立刻为这位壮士斟酒壮胆，可性急的俄克洛克哪里还能耐住这些，他撇下手里的来福枪，甩掉身上的累赘，朝铁轨方向撒腿就跑。吴昕暗自佩服俄克洛克这条好汉的满身血性，不知是担心战友会出什么差错，还是被什么力量所推动，在俄克洛克刚跑不远，吴昕也冲出队伍，跟着俄克洛克奔向了铁轨。隆隆的列车越来越近，跑在半路上的俄克洛克却浑身发抖，他无法战胜死亡的恐怖，掉头便往回跑，一头跪在凡西尼的脚下痛苦不已。吴昕很生气，大骂俄克洛克这胆小的可怜虫。他独自一人冲上铁轨，岿然不动，弱小的身躯仿佛是座矗立着的大山。就在列车向他冲来的时候，他一边让队员们卧倒，一边举起手枪朝自己的头上开了枪。勇敢的吴昕倒下了，风驰电掣的列车无情地碾过了他的身躯，然后缓慢地停了下来。凡西尼举起手枪打死了司机，随后游击队员们冲出草丛奔向铁甲列车。可是这时候，铁甲列车炮楼上的炮声响了起来，白匪上尉尼之拉索夫发觉有人劫车，疯狂地叫喊着命令炮手不停地发炮，炮弹漫无目标四处落地，周围的树木顿时冒起了滚滚的浓烟，俄克洛克和一些游击队员也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敌人的炮火不知打了多久，炮口红了，炮手已经倒在炮台旁。尼之拉索夫像掉进陷阱的疯狗一样还在叫着嚷着，但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趁敌人炮火停息之际，凡西尼率领游击队员登上铁甲列车，冲进了炮楼， 他端起机枪一阵猛扫，尼之拉索夫应声倒下。中尉阿巴布钻到门后，正要举起手枪顽抗，也被凡西尼一枪结果了口命。铁甲列车夺下了，汽笛一声长鸣，游击队员和投诚的士兵们一道向城里进发。城里这边，工人们已经开始起义，许多工人兄弟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还有一些人被敌人带走。现在白匪军已经退到港口里，修筑炮台，负隅顽抗，同时点起了信号灯，接应日本军舰的到来。各路的工人都已经到达指定的地点，铁路工厂，等待着暴动汽笛的一声长鸣。可就在这时，斯汽笛的菲林诺夫却愁眉不展。原来他的儿子和一些工人兄弟正关在敌人的牢房里，如果拉响暴动的汽笛，那么他们十有八九就要在敌人屠刀下丧生。菲利诺夫心里很矛盾，他木然地待在那里，迟迟不愿走到楼上按时拉响汽笛。离暴动的时间晚上七点只差三分钟，整个铁路工厂静悄悄的，只有清风夹着尘埃不时地飘来荡去。按照计划，这次暴动由皮克里凡诺夫指挥，可是现在仍然没有见到总指挥的身影。工人们在焦急地看着芝诺波夫，芝诺波夫一边看着手表，一边瞭望着远处。几个人影在远处闪出，越来越近，不知是谁惊喜地喊：总指挥来了。只见皮克里凡诺夫躺在担架上，被抬到阵地上，大家立刻分列两侧，等待总指挥的命令。可是皮克里凡诺夫已经双目紧闭，他再也不能指挥战斗了。他的妻子玛莎在丈夫的身边默默地流泪。原来一个化妆成卖花人的日本特务早就盯住了皮克里凡诺夫，在总指挥离家赶赴这里的时候，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巨大的悲痛化作无穷的力量，这悲壮的场面使菲利诺夫无比震惊，他猛然冲到楼上，拉响了那气贯长虹的暴动的汽笛。芝诺波夫指挥着工人们冲出阵地，震天的呐喊声、咆哮的枪声汇成了红色风暴，冲向敌人。溃败的敌人躲进炮台，垂死挣扎，疯狂地向工人们猛轰，挡住了工人进攻的道路，冲在前面的工人一批批地倒下了。就在这万分危急之际，凡西尼的队伍开着铁甲列车赶到了。芝诺波夫对凡西尼说：我们要夺取炮台，只有大炮才能轰开，你要担负起这最后的任务。凡西尼二话没说，转身挥手朝队员们高喊：到铁甲列车上去。情绪高昂的队员们也齐声回应：到铁甲列车上去。这喊声划破云霄，压倒了敌人隆隆的炮火声。铁甲列车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连珠式的炮弹在敌人的心脏落地开花，炮台随之土崩瓦解。工人们跟着铁甲列车冲着喊着，潮水般的杀向敌人。隆隆的炮火映红了天，映红了地，也映红了长眠的皮克里凡诺夫。那跳动的火光宛若黎明的朝霞，在黑色的苍穹迅猛的升腾。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苏联作家伊凡诺夫的作品《铁甲列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艾米莉亚·加洛蒂》。原剧作者是18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莱辛。他一生创作了6部喜剧、4部悲剧，并著有《汉堡剧评》《拉奥孔》2部戏剧评论专辑。他主张戏剧应继承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传统，并融合本民族的风格，在德国戏剧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古罗马曾有一位美丽的民女，被该地权贵霸占。他的父亲为使女儿免遭耻辱，假借妇女话别的机会将她赐死。此事激起一场平民起义，愤怒的群众将权贵处死。莱辛取材于这一历史事件，把故事置于18世纪意大利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背景下，写出了《艾米莉亚·加洛蒂》这部著名的反封建悲剧。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艾米莉亚·加洛蒂》，改写钟石、文童，演播牟云。 很久以前，意大利北部有个古亚斯特勒公国，公国的亲王赫托勒即将与邻邦的一位公主结婚，但是赫托勒亲王本人看来对这桩亲事并不满意，他整天愁眉不展，案头公文堆积如山，亟待批复，可他对此全无心思。亲王的一位画家朋友为了使他高兴，特意做了2幅画送到亲王府里，这是2张女人的肖像。第一张画的是沃尔西纳伯爵夫人，她是亲王所宠爱的情妇。那位画师本想靠此取悦亲王，得到一笔奖赏，不料却招致了亲王的恼怒。原来几个月以前，亲王对这位伯爵夫人便已厌倦，沃尔西纳伯爵夫人3番5次写来情书，亲王看也不看，就随手丢到一边。讨厌还来不及，哪有心思去观赏他的肖像？画师讨了个没趣，犹犹豫豫地拿出了第2幅画像。赫托勒亲王一看，顿时两眼放光，精神大振。画上是一位年轻姑娘，有着一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不论眼睛、额头、嘴唇，还是气质和神韵，全都美丽的难以形容，简直就是天使下凡。亲王重赏了画师，让他带着伯爵夫人的画像和一袋子金币回去了。亲王站在年轻姑娘的画像前，如醉如痴，看个没够。画上的姑娘是本地一位军人的女儿，名叫艾米莉亚·加洛蒂。她的绝色美貌闻名全城，使所有的男子倾倒，也一直令赫托勒亲王魂牵梦绕。姑娘的父亲加洛蒂上校出身寒微， 官低位不显，王公贵族都不肯放下架子去求婚。亲王正对着画像发呆，他的侍卫大臣马里诺里走了进来。此人一向对亲王俯首帖耳，在许多问题上亲王还求教于他。过去亲王与沃尔西纳伯爵夫人私下里鱼宴飞鸿，全靠他的帮助，他从两头捞到不少油水。这时他见亲王对一个贫贱的丫头画像如此忘情，感到扫兴，他向亲王报告说，宫廷里的一位伯爵就要结婚了，要娶的就是这位艾米莉亚。亲王大吃一惊，不，你一定搞错了，绝不会是他。哦，不会错的，殿下。亚比亚尼伯爵的婚礼将在明天下午举行，他娶的就是画上这个姑娘。哦，十分可笑，殿下。爱情老使一些傻瓜大上其当，一位伯爵竟被一个没有财产没有爵位的女孩子拖入了情网，从此丧失了前途。据说他已不打算在宫廷求出路，而准备带着他的夫人回到老家去放牧为生。马里诺里露出一丝嘲讽的笑意。亲王丧魂落魄地倒在椅子上，背过脸去，不想再让自己看到画上那位即将飞走的天使。忽然他跳了起来，冲着侍卫大臣叫道，你们都是废物，竟一直对我隐瞒着一桩如此重大的事情。你们可知道，这个姑娘应当属于我，她是我的。马里诺里瞥了一眼赫托勒亲王。哦，殿下，您耽误了对艾米莉亚·加洛蒂表白心事。不过嘛，如果我能扭转局面。什么？扭转局面？马里诺里凑到亲王的耳边，如此这般耳语了一阵。亲王的脸色渐渐转忧为喜，他说，好，我给你的行动已完全的自由，你为此所做的一切我统统准许。第二天是艾米莉亚与亚比亚尼伯爵举行婚礼的日子。姑娘激动不安，一大早独自去了一次教堂，祈求上帝的祝福。正当她跪在祭坛旁默默祈祷的时候，一个男人走过来，紧贴着她的身边跪下了，低声说，艾米莉亚，请你饶恕我的懦弱，我不应该诉说我的心情来使你心中不安，可是你的美丽每时每刻都在扰乱着我心中的安宁。对我来说，今天是个痛苦的日子，难道我的不幸就此永远决定了吗？艾米莉亚惊恐地埋下头，匆匆做完祷告，正要起身离去，那人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原来他就是赫托勒亲王。艾米莉亚又羞又恼，甩开他的手，急急忙忙跑回家去。赫托勒亲王望着艾米莉亚的背影，恨恨地说，哼，本来我并不想让灾难出现，既然如此，该发生的事情就让它发生吧。艾米莉亚回到家里，亚比亚尼伯爵已经前来迎亲。姑娘偎依在未婚夫的怀抱，憧憬着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这时 和托勒亲王的侍卫大臣马利诺里突然来到，声称他带来了和托勒亲王的一项命令，为处理亲王同邻邦公主的婚事，亲王委任亚比亚尼伯爵作为全权大使出使邻国，立即动身。马利诺里假惺惺地说，哦，这可是一件无比光荣的差事，我相信你会热烈地接受。亚比亚尼回答说，感谢亲王恩典，但是我很抱歉，我不得不辞谢。你瞧，我今天就要娶一位夫人。哦，伯爵大人，喜事有改期的先例，再说难道亲王殿下的婚事就不重要吗？亚比亚尼对赫托勒亲王的为人十分了解，他一向厌恶他那些朝三暮四、招蜂引蝶的勾当，所以亚比亚尼在宫廷中一直被亲王疏远和冷落。现在亚比亚尼即将与一位众所瞩目的美貌女子结婚，亲王突然打发她出远门，这事儿不能不令人颇费猜疑。亚比亚尼感到其中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他再次坚决拒绝道，请告诉亲王殿下，我恰巧今天就要举行婚礼，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能为亲王服务我感到荣幸，可是我并不想做他的奴隶。马里诺里原计划假托亲王之命骗走亚比亚尼，赢得时间再做手脚，不料伯爵竟如此胆大妄为，抗旨不遵，马里诺里无计可施，狗急跳墙，使出了最毒辣的一招。亚比亚尼伯爵不想使婚礼兴师动众，他把地址选在郊外的一所偏僻的别墅里。艾米莉亚身着新娘的盛装，随着未婚夫上路了。加洛蒂上校骑马先行到达，他让妻子陪同女儿女婿随后乘车前往。车子到了郊外，正路过亲王的一所行宫，突然前面一声枪响，路旁跳出几个蒙面强盗拦住了去路，命令车上的人交出钱财。亚比亚尼伯爵掏枪射击，打死了一个强盗，群匪嗷嗷怪叫着蜂拥而上，情况十分危急。这时从亲王的行宫中冲出几名侍卫，一边向强盗射击，一边奔到新娘的车前，不容分说架起了艾米莉亚，便跑回了行宫。后面的枪战仍在继续，亚比亚尼伯爵被一颗子弹打中，流血不止，他挣扎着朝艾米莉亚被劫走的方向望去，看见行宫的大门后面正探出一张狞笑的面孔，他猛然明白了一切。哦，马里诺里，他愤怒而绝望地叫了一声，便含恨闭上了眼睛。匪徒们一哄而散，逃得无影无踪。艾米莉亚的母亲抱着死去的女婿，凄切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此事发生之前，马里诺里把赫托勒亲王请到行宫，让他耐心守候。亲王不知道侍卫大臣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当外面枪声一响，马里诺里立即喜形于色，对亲王说，哦，成了殿下，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姑娘弄到手喽，接下来就全靠您说服的本事啦。 艾米莉亚被侍卫们拥入一间大厅，她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又不知外面的情况怎样了，心里万分焦急。这时两扇大门在她的背后重重地关上了。姑娘惊讶地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赫托勒亲王。玛丽诺里在旁边说，哦，小姐，请放心，现在你安全了。真是可恶，亲王的眼皮底下居然发生这样的罪恶。殿下已经派人去追捕凶手，你需要休息一会儿。亲王殿下会好好的照料你的。说完，他走出门外观察动静，防止任何人前来打扰。不一会儿，一辆马车驶来，停在行宫前。车上走下一位贵妇人。玛丽诺里一看，顿时乱了方寸。来人正是赫托勒亲王从前的情妇，如今已被遗弃的沃尔西娜伯爵夫人。玛丽诺里把她堵在台阶上，谎称亲王正有公务在身，不能接见。沃尔西娜刚才在路上恰巧看见了那场混战，目睹了亚比亚尼伯爵中弹死去。这时他听见宫殿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哭叫，早已明白了八九分。他一脸怒气，鄙夷地说，闪开，你这宫厅里的臭蛆！想当初我每到这里，你们这些奴才是怎么向我献媚的？赶快让我进去！沃尔西娜的吵闹惊动了宫中的亲王，他走出来冷冷地说，我很抱歉，夫人，今天我不能享受你来访的光荣，我很忙。送客。说完，忽地关上了大门。沃尔西娜目瞪口呆，涌出了眼泪。痛苦和绝望使他对亲王充满了仇恨，他毫不顾忌地喊起来，凶手，他是杀死亚比亚尼伯爵的凶手。玛丽诺里大惊，哦，伯爵夫人，你疯了吗？哼，我的探子今天早晨发现亲王在教堂里对那个艾米莉亚拉拉扯扯，现在他的未婚夫又骤然离开人世，天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哦，上帝呀，你看见人类是多么的阴险。夫人，夫人，你要闯出大祸来的。哼，等着瞧吧，我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上帝会主持公道的。沃尔西娜哈哈大笑着走下台阶。玛丽诺里慌忙入宫向亲王禀报。加洛蒂上校在别墅里左等右盼，迟迟不见家人到来，心生疑惑。他骑马朝近路赶回来。在路上，他碰到沃尔西娜伯爵夫人的车子。上校向夫人打听他是否看见有迎亲的车辆经过。伯爵夫人说，哦，你就是艾米莉亚的父亲吗？可怜的人，希望我的话不会使你丧失理智。加洛蒂上校简直要急疯了，让他赶快说个明白。沃尔西娜把他知道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上校听完了，怒火万丈， 发誓要与那帮魔鬼拼个死活，可气的是身上没有带着武器。沃尔西娜取出一把匕首塞到上校手上，让他多多保重。末了，夫人叹息着说：啊，老先生，我跟你一样，是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假如你听说过，我就是那个受欺骗又被遗弃的沃尔西娜。当然，也许就是因为你女儿的缘故，我被遗弃。但是她是无辜的。不久，她也会被遗弃。然后，亲王会另外再找一个牺牲者。他那张野兽的嘴里，吞下了多少柔弱的羔羊。夫人说罢，泪如雨下。她告别了上校，回到家里就服毒自尽了。马里诺里正跟赫托勒亲王商议如何对付可能坏事的沃尔西娜，忽然看见加洛蒂上校风风火火快马加鞭直奔行宫而来，一时慌了手脚。马里诺里镇定了一下精神，让亲王躲避起来，自己迎了出去。加洛蒂上校强压怒火，要马里诺里交还他的女儿。马里诺里奸笑着说：十分遗憾，上校，他暂时还不能回去，他必须被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什么？哦，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知道，发生了一桩卑鄙的罪行，有人谋杀了我的女婿，抢走了我的女儿。不，亚比亚尼伯爵不光是你的女婿，他还是宫廷里的一位大臣。马里诺里换上一副凶恶的面孔，接着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袭击伯爵的不是什么强盗，而是伯爵的一个情敌。亲王殿下对于这种无法无天、伤风败俗的暴行，岂能坐视不管？因此，我们要对艾米莉亚实行严密的监护，以便审问，好尽快抓到那个凶手。加洛蒂上校怎肯相信这一派胡言？他把手伸进怀里，攥住刀柄，正要动手，一群武装侍卫呼啦一声跳到跟前，虎视眈眈分列两旁。上校的手无力地垂下了，缓缓地说：那么，请你向亲王殿下转达我的恳求，让我见我的女儿一眼。艾米莉亚从房里走出来，一身长裙在这阴暗的宫殿里显得更加美丽。她还不知道外面可怕的一切。刚才赫托勒亲王对她一番花言巧语，想让她相信等待着她的将是荣华富贵，天下最值得骄傲的生活。姑娘天真无瑕，他怎解得其中肮脏的阴谋？心里只有恐惧。这时候见到亲人，他惊喜万分，投入父亲的怀抱。加洛蒂上校抚摸着女儿纯洁的面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绝不能让这样一朵鲜花遭受恶魔的蹂躏。只有死才能保护女儿的贞洁。他从怀里抽出匕首，猛地刺进了女儿的胸膛。艾米莉亚惊悸地瞪大了眼睛，慢慢地倒下去。他至死也不明白，在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究竟包藏着多少无耻的罪恶。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德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代表作家之一莱辛的作品《艾米莉亚·加洛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